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好，欢迎各位来到正在直播的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地话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今天非常高兴，两位才子才女共聚一堂，小磊和徐季，两位应该是第一次碰面啊。 对， 小磊跟你介绍一下，这是香港非常著名的八零后四大才子之一。 久仰久仰，读过你的文章。 哎，徐季，我也给你介绍，小磊，这是从北京过来的。有过联合国、世界银行等等高大上机构非常丰富的工作经验的小磊，大才女， 幸会幸会幸会， 非常不敢当。 哎，我要跟两位请教一个人物，郭美美。这个事儿吧，其实我们之前还聊过一次。那当时我聊的感觉就觉得非常没意思。我说我们为什么要聊这么一个小丑角哈？ 你当时我记得你说了一句话，说我们这么宝贵的时间，干嘛要放到郭美美身上？没有价值。今天觉得有价值了吗？ 然后有听众就说了，你既然觉得这么没意思，那你干嘛聊呢？或者你干脆你聊一半你就说得咱们不聊了，换一个别的话题，我就佩服你。我说我这是工作所需，我必须得聊他。但是我昨天晚上我又在看这个人的事儿。其实前几天你会发现香港媒体、大陆媒体所有的媒体都在以郭美美做头条的时候，我是非常反感的，我就不想去看。但是昨天吧，我又想来想去，说这个既然大家都这么爱聊、这么爱看哈，那他一定是 有 一些的道理和原因的。我再去看看他到底说的是什么。我记得在上个礼拜天晚上要睡觉的时候，我刷了一下微博，然后微博就有人放出料说，过了零点， 周一见， 周一见，又是周一见，说澎湃新闻要发一个重磅的，我说这是什么料呀？难道又跟康师傅有关？后来结果第二天早上又发现是个郭美美，我说嗨，这个太没劲了啊！到底有什么好聊的？我昨天晚上看的时候我都觉得我不太看得懂这个新闻，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上个礼拜前两天我也讲过，我说现在这个舆论的环境和你说这些态势的变化真的是波云诡谲，你很多情况你都不知道他的这个是烟雾弹呢，是想要遮掩什么吗？想把你的这个议程设置往哪个方向倒？你看我完全是阴谋论上脑。然后郭美美这个事件出来之后，有人就说因为地震又发生了嘛，就是地震是在郭美美的这个事件前几个小时， 没人关心地震， 没人关心地震，居然所有的媒体 都是郭美美， 对，这个太奇怪了。然后你就很难就说那些阴谋论的人不对，他们就讲那上个礼拜你除了地震还有昆山的爆炸，还有新疆的 爆 孔，还有钟永康终于是下锅， 泡面下锅， 还有台湾的 飞机，还有高雄的气爆，就是各种负面新闻扎堆之后罗昌平说那句话，领导说放郭美美，他的感觉就是说你把所有的负面的能量让郭美美给他全部吸进去。还有一个阴谋论说一个是转移视线，第二个是说因为地震了嘛，大家势必又会关心赈灾捐款，红十字会又来了，那放个郭美美呢，让她在镜头面前跟大众道个歉，跟这个红十字会道个歉，说不定红十字会的形象她就翻转了，她就从此洗白了，那这是不是一箭好几雕？我就觉得吧，我看不懂，你们看得懂吗？ 我从来也不觉得这些阴谋论的东西这个可能性吧，你一万的可能性你没有直接的证据啊，也是很难说服我，对吧？比如说红会在郭美美这个事儿出来以后，他马上就说这一刻让我们忘记郭美美，是吧？这个你可以说他有很多的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东西，但是我并不觉得有什么阴谋在里后面吧。 没有阴谋，你觉得一切都是 你给我证据我才能相信， 可能是个巧合，因为如果地震是没法预演的呀。 我们这些草民实在是信息不对称，我们真的看不清楚不了解信息。但是我觉得还是网民为什么会抓到蛛丝马迹谈阴谋论呢？你看你刚才说这个周一见，肯定是有人提前知道要放新闻了，那就是安排好的。另外呢，这几大官媒这么高的规格问了一个小屁孩， 人民日报、央视， 对，而且是在同一个时间， 集体行动， 嗯， 那说明还是有安排的。包括几大这个市场化的媒体，市场化的媒体也不是那么市场化、啊、也是有政治任务的。所以为什么大家同时都来只关注郭美美，这说明还是我说不清楚，但肯定会让人觉得哎、 嗯、 为什么。 我还是关心这个大众怎么就对郭美美这么感兴趣呢，就是一个如果就算我们承认是有阴谋论、 嗯、 可是阴谋不是所有阴谋都能成功的，对 吧？要配合， 关键就是说这个怎么郭美美就能成功呢、 嗯、 怎么就能转移了视线呢？ 有图有真相。这次 大家 这次他充斥了很多的细节，就是包括什么、 嗯、 我看新华社还是对新华社的微博不是连发了好几个问题吗，说案件背后有无更多内幕，真实身份是什么，巨大能量从何而来，红会炫富事件的真相是什么，然后什么干爹到底是谁，郭美美怎么牵涉到红会，2.6亿赌债属于虚假炒作，他的身世，就一大堆的问题，发了10发炮弹，这个是对新华社发了10发炮弹、 嗯、 你看这十个问题他选这十个，那说明是大家非常的关心。而且后来确实我们也看到身世也有了，干爹是谁也知道了、 嗯、 睡一晚多少钱也有了、 嗯、 这个赌球到底怎么赌的、 啊、那个钱 哎，各种的细节都有了，你说足以可以吸引大家的眼球吧。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哪来的同情心，我都觉得这个小女孩现在放在央视示众有点可怜。 嗯， 嗯， 大家都还是觉得他可能是成为一个工具吧、 嗯、 我最不能这个理解的就是说这几大这么高大上的官媒为什么会为了郭美美这么一个其实没有什么真正内部这个所谓的反腐啊、 嗯、 或者是有什么背后的干爹的势力这么一个案子、 嗯、 就是来这 么 对这么的兴师动众来说他、 嗯、 这个其实没有什么真实的东西在里边、 嗯、 又没有说挖出什么惊爆的大案是吧、 嗯、 为什么呀， 你觉得 你觉得是为什么徐记？ 我 有一个 答案，什么我不太知道，但是我觉得你会同情他、 嗯、 我觉得是说明你还是一个有良知的媒体对吧，这个 媒体该扮演的角色就是说当一面倒的时候媒体不应该再参与这个打落水狗的这个角色了、 嗯、 他应该把平衡，应该把这个舆论给平衡回来，当所有人、 嗯、 就当年你知道那个小白菜案的时候，清末那时候申报、 嗯、 上海的申报一开始的时候，这个申报是写了很多文章来打这个小白菜跟杨乃武，说他们奸夫淫妇啊等等等等，可是当真的定案说他们奸夫淫妇的时候，他们那个论调马上就改过来了， 嗯， 说这个背后肯定有没有什么，有没有是不是可能是冤案啊等等等等、 嗯嗯嗯、 媒体就应该扮演这样的角色，媒体人就是应该这样子的， 永远是质疑那个强势的一方， 没错。 但是我觉得这个案子不太一样，你讲到我马上想到的是芮成钢、 嗯， 他是一个墙倒众人推的这么一个局面哈、 嗯、 但是郭美美吧，因为他确实是犯罪，而且他现在的可以说证据事实是确凿的、 嗯、 而且审了这么久，你看芮成钢他到底怎么定咱们其实不知道， 对， 你只是知道他的他的这个公司跟什么什么公关公司是有什么 关联、 嗯、 但他中间有没有涉及到犯罪，怎么个犯罪法，这些我们目前还没有掌握消息。但是郭美美、 嗯、 你是可以说他这次真的是摊上大事。我的一个感觉是什么吧，他跟地震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你地震你是当天下午4点多发生的、 嗯、 而且他这个事儿你中间只间隔了几个小时、 嗯、 你明显说央视新华社人民日报他的一系列的这些动作他是相互配合的，你看他怎么发文章，有哪些画面文章里面你除了报道之外他还有配发评论员的文章，就各种各样的，你看得出来这是一整套的一个文宣的策略对吧，它是一套组合拳而且打得非常的娴熟。 但你发生了地震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没有紧急的把这个推后发布？ 我觉得地震完全是意料之外、 嗯、 就是这个郭美美他一定是事先安排在先，但是没想到怎么又突然来了个地震、 嗯、 当时其实也自己都有点措手不及，我估计啊、 嗯嗯， 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选郭美美呢、 嗯、 你说前面的那些突发全部是突发，没有人知道会发生昆山这些事儿、高雄这些事儿。高雄当然可能觉得跟咱们更加远，但是郭美美这个我觉得一个什么样的出发点吧、 嗯、 就是要还是要肃清这个环境、 嗯、 你看法律我们给他反腐败了，端了一只大老虎，道德 同样不能放松。你看这次他们这些官媒，包括一些市场化的像新京报甚至环球时报，他们骂的后面是什么，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人他会火，他火的背后呢是反映他的一些推手和大众神丑的一种低级趣味嘛。他其实想要扭转的是这样一种趣味和他一个错误的价值导向，就是说这个人我们都知道他完全不值一提，他的这些成长史啊，他后来发家的这些操纵舆论的用幕后的一些炒作的方式是非常令我们不耻的，但是大家呢不觉得这是一种耻辱，反倒是觉得这是令我快速成名的一种最好的方法。所以呢我觉得做这样的操控的人，他的想法是说这是一种非常糟糕的价值取向，我们必须树立很典型的负面的一个形象，告诉大家如果你想往这条路上走，你很有可能就变得像郭美美一样，我拉到你去央视示众，全中国人都认识你，都知道这么一个小孩从此就毁了。 但是如果是说他已经准备好了，但是最后又碰到了地震啊什么的，但是刚才小磊说为什么没有把他推后呢，这个就涉及到危机公关的问题了，就是我们的 来不及反应哈，太猛了。 我们的这个官方媒体啊，在危机公关方面是很弱的，他们不太有这种意识，也不太有这方法。 我觉得是因为有层层请示，他们这个机制太僵化， 这个是机制的，应该危机公关一定要有一个灵活的机制，才因为它既然是危机，就是你不可测的。 对， 你如果什么都觉什么都要走这个官僚体制的话，那就没有危机公关了。对。 好，这个事儿实在是非常的， 所以最后是适得其反的， 非常的蹊跷。对，你看现在被骂的反倒是官媒，反倒是有很多像我这样的人是同情这么一个20岁出头的一个小女孩。你甚至会发现，将来不是从前对她的一切的想象，说她背后有什么什么干爹给她支持啊，背后有什么势力啊，你反倒觉得这不就是一个草根的最悲催的命运吗？ 死亡君非彼亡君，对吧？ 这个太让人。唏嘘了。好，三里花仙，我们稍微休息哈，等会儿再来聊聊郭美美。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小磊， 我是徐记。 说到这个央视的新闻哈，确实有很多的文章可以做。那我知道有些人呢，他们尤其是外媒的记者，他们每天都看新闻联播，那看的呢不是说谁出来了，而是谁没有出来。那其实你除了看新闻联播之外，你知道它是传递着很多的新闻性很低，但它的政治性非常的高。那有人，我听说这个江苏这个华西村他们当年看新闻联播就是看他关于政策的那些吹风，就什么地方或者哪个政策他吹得最响，那你就做生意的人你必须非常的精明，就知道你要往那儿走，就说明以后国家他会花大力气来推动那个东西。但是你会发现现在另外一个其他的节目哈，央视新闻他也值得看，你不一定是从新闻传播的这个角度和价值去看，你就看他到底政府他想宣扬什么，他想贬低什么。我们来数数哈，有什么人现在已经拉到央视试过众了。宁财神吸毒， 黄海波， 黄海波， 嫖娼， 薛蛮子，郭美美。我在期待他会不会让芮成钢也试个众，就以后自己人估计不太会。你看这次的舆论很好玩，公知，很多公知他跟着这些媒体的这些社论是一个方向的，基本都是痛斥郭美美这个女生基本上完蛋了，她的价值观是非常扭曲，甚至你要去追查她的幕后黑手到底是谁。那我们现在知道她没有什么一个强权这些什么官二代的这些背景， 她 只是一个， 我们都把她想复杂了， 她只是对她，对对对， 我们 都 把郭美美想复杂， 她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爱慕虚荣的，想要出名，想要挣钱， 纯粹的屌丝， 纯粹的女屌丝。你看她的家庭啊，就是非常的畸形嘛，她的亲生父亲诈骗，她的大姨卖淫， 然后他的舅舅贩毒被判刑，他妈妈的生意呢也基本上是在风月场所。早年的他其实就是一个女版的韦小宝，十足的屌丝。那他后来你看现在就是走上这么一条路，结果呢你像很多我们都觉得非常奇怪哈，他犯的事儿，你说真的是有多大的这个罪行吗？ 你赌球这么点事儿用得着这个央视来说吗？ 而且他的这些金额你说算的什么，算得上多少呀？几不过赌球也算多了，四点几个亿。 他有这么高，他不可能，他没有这个资本。 是吧？就是哎，那这个确实也 是 有争议，说几个亿这些他也是故意夸大的，因为他自己就把自己这个行为让幕后黑手给他极端化。你越匪夷所思，越跟常人的生活远离越好，他就越容易出名。就是这样的一些评论出来之后，很多公知基本上这次呢提出意见的少，可是我看到一个我觉得非常的印象深刻啊，这个是团结湖参考，也是在周永康的那个事件出来之后写了一个蔡三篇，但是现在在微信上都已经找不到了，被和谐了已经。他的这段非常棒，他说在这样的环境里吧，他能得到怎样的家庭教育呢？你用脚丫子都能想得出来。一个女版的韦小宝来到北京之后呢，他一心想混娱乐圈，但是屌丝如他没有深厚的人脉，也没有过人的演技，如此看来他是被吃掉的。与他成长的有关的一切都有某种过错，都该承担责任啊！这个他的论述已经跟很多的公知的口径是不一样了。后来的话发挥更加好玩，又跟央视干上了。他说最近一段时间吧，北京的媒体圈一直流传着各种花边新闻故事，和大老虎和多名女主持人有关。央视说是他的后宫，那些光鲜的外表同样不过是幻象，真相是什么呢？一个个渴望接近权力巅峰和巨大财富的女人，最终被宏大叙事扫落深渊。她们其实也是一群郭美美，所不同的是郭美美是一个疯狂自我出卖的屌丝，他们是一群优雅自我出卖的白富美。 说得好， 说得好吧。哎，我觉得是这么一个意思吧。 我还听那个段子说，为什么我们这个男主播往往跟搭不上女主播呢？因为女主播的 看不上他， 根本眼睛里根本没有男主播，男主播只能找女编辑。 但是这个又非常奇怪哈，你说刚才我讲的那些阴谋论也好，或者大家会猜测说到底什么事情管，什么事情不该管，我说现在法律的事儿，依法治国的事儿已经是有这个提上了议事日程。而且我昨天看郭美美的同时，我还看到另外一些新闻，我就更加觉得瘆得慌，就是你完全不懂现在的形势到底会怎么发。 看不明白，我们这是草民。 昨天是人民日报的一个论坛讲到反腐败，那天我们连线的张立凡呢，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很有意思，他说现在是武松打老虎嘛，你知道武松和老虎的关系是很微妙的，他说你要是老虎没有打好呢，这个老虎还有力气，他可能一口再把你武松给吃掉。再或者呢，你震慑他没震住，他可以呢又惊动了其他的几只老虎，然后几只老虎就联手起来一起反扑，还是会把你武松给吃掉。然后我当时觉得他也是散布着一种恐怖的情绪啊，但是发现昨天凤凰的那个新闻客户端推荐了一个人民日报的论坛上，就讲了一个学者，中山大学一个专门研究反腐败的学者写的文章，他就说我们要提防，那他完全是很根正苗红的这么一个描述，他都非常已经开始公开化的讲说要警惕大老虎的反扑，因为他们会老虎会找更大的老虎来为自己的利益进行保护，甚至几只老虎大老虎小老虎和小小老虎在一起联手，再会进行什么样的作业。哇，你看到这儿你就整个血脉喷张，然后又加上郭美美，你实在是觉得现在中国的这个环境太瘆得慌了，就是你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事情。这是反腐败的事儿已经在进程当中，那另外一些你说意识形态方面的甚至价值观取向的，就是人们的意识方面的，他也要控制你。就是现在你感觉好像这个政府吧，他什么事儿他都想管你， 对， 他就 他就讲一切东西你必须在我的掌控底下 控制之下， 这个是让人觉得很可怕的一个地方。 你看现在的微博的大 V 之前几年他们很活跃的，对什么事情都要评论一番，号称自己是公知有社会责任感，现在谁还敢说话，就连报个 PM2.5 的值还战战兢兢，我是不是踩红线了。大家现在你看那些大 V 们都在说，哎，我今天跑步健身，我跑了多少公里，加油加油。所以整个这个社会环境舆论环境收紧之后，人们现在不得已的你参与不了政治，你也看不懂了，你只能说我关心自己个人的生活。所以为什么这两年这个养生堂很火呀，亲子 情感 健身就这种个人的这个事情变得很火爆，大家已经觉得这个宏大叙事中作为一个公民的参与感已经很低了，我连看都看不懂。 这种就是我们传统说的爸爸型的政府嘛，他什么都得管， 对， 严父的一个政府。那其实政府会很累了，就是聪明的政府应该是现在西方很多政府，其实香港就是这样，很多很多的政府的功能是转移给比如说 NGO 啊他们来扮演，有一些民间组织他们来扮演，这样子其实政府会没那么累。但是 No 中国政府不一样啊，他可不想 NGO 来管着我啊，我管你行，你管我我不舒服， 所以累啊， 我宁可累。 所以政府累啊， 我必须要有安全感，什么事都在我的控制之下我才有安全感。 但是政府累的一个结果就是说，你有没有发现一般呢，这种全能型政府之下的老百姓啊，比较没有功德，这个是世界上的普遍现象。 哎，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 就是一般老百姓觉得很多事儿得政府管，比如说街道脏了，老百姓觉得，哎，他因为老百姓没有自治的这种意识啊， 对， 美国的老百姓他有自治的意识，这个能不麻烦政府就不麻烦政府，因为他们很清楚，我麻烦政府帮我做好事儿，那政府就有权利管我， 政府对 就有权利管我，所以我宁可很多事情我不要政府来管我，我自己把自己给自治好了，那政府在也不要来约束我的权利，这是我觉得中国人跟这个跟西方一些国家的很本质上面的老百姓的那种区别。 包括刚才你提到的说为什么这个女主持人们那么喜欢这个跟权力结合，甚至看不上可能长得很帅气的男主播，就是在中国这个权力实在是所向披靡，他比钱还要厉害。在西方社会不是这样，在西方社会我可能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厨师，但是我可以有尊严，我也可以过得很快乐。但在中国如果你是一个厨师的话，你这个社会阶层其实是很没有尊重感的，所以大家人人都在向往我也有权利。他可能这个社会整个导向不是说我们一起来限制权利，而是说为什么我不能站在那个特权阶层。这个大家人人都这么想的话，那就可能不择手段。 而你刚才讲到那个 NGO 的问题哈，我就想到红十字会。其实你看这几年红十字会被官媒搞得也挺惨的，说实话 红十字会都不算是纯粹的 NGO， 它半官方半民， 就是因为它有官方背景才被揪住。 对，就是因为它的这个身份。你现在其实你郭美美现在如果央视他真的不是为了洗白，你也不是为了什么转移注意力来抨击的话，按理说他对于红十字会来说我觉得是个机会，就是你是可以在里面抽一把水的嘛，你说完全可以撇开关系忘掉郭美美什么赈灾。其实你如果从赈灾的角度的这个来理解的话，这句话他说的其实没错，但是问题在于可能还是公关的意识是有问题的。你越让人家不要去想什么，你不是有一个什么大象理论吧， 对 是吧？ 你 也提醒大家不要去挂念 大象， 但其实大家就越发的会有一个暗示，我一定会先惦记着他。但是红十字会呢，你看从2011年开始郭美美的事件爆发出来，他中间的几次的态度哈、是非常觉得有问题的， 吞吞吐吐。 你看当时承诺说我们要去查郭美美这个事儿，你说按理说要查这个还不简单吗？有干爹没干爹，他背后的幕后指使者是谁，有没有什么金钱的利益的关系，那你要去告他不就告他吗？这个该法律的就法律管，该行政的行政管，这不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吗？但是拖了这么多年，其实他到现在为止 他自己也经不住查， 他都扯不出来。 所以要跟你说这就是今天的这个，我们以红会来作为一个机构来看整个国家，在今天这个网络时代全能型的机构，全能型的政府是做不到的了。就是你觉得你什么都能够 under control， 都把它掌控得很好，但是你就不知道在什么角落里面会跳出个郭美美，然后让你这个整个的机构就崩溃掉。你防不胜防在今天这个网络时代。因为 郭美美实在不是他的这个机构里面的一个人啊， 嗯， 他只是莫名其妙的把自己的微博的这个认证改成了跟红会有关，结果就把红会整个的拉垮了。 嗯， 在这个时代，这个全能型的机构政府是做不到的，不要再有幻想。 可是你看，就郭美美这么一个只是把自己加上这么一个红十字会有关的一个名字， 嗯， 然后因为他的炫富就让社会引起了这么大的轩然大波。我相信如果仅仅是炫富扯不上红十字会的话，扯不上官方背景的红十字会的话，社会上肯定没有什么人来关注他， 嗯， 但你可以看到这个社会的仇富心理达到了多么鼎盛的这个情况。 如果他纯粹是个民间机构， 嗯， 那如果真的是被郭美美搞的，那民间机构你最多破产嘛，就不干就事儿了。 对对对， 这个但是这个红会就不能不干呀， 对， 对吧？这个因为它是有半官方的背景， 嗯， 它不能。 大家想象中就是有权钱交易。 对， 嗯，而且这次环球时报的角色也有意思，他们还专门，我觉得真的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他专门做了一个民调，就说郭美美已经在央视跟红十字会道歉了，说这几年，很对不住啊，红十字会也被他的这个拖累，他说我就是一个爱慕虚荣的小女生，然后八成以上的人都说这个事情之后也不会改变对红十字会的印象，那对于红十字会来说，那他当然非常的悲催哈，我们假想咱们是红十字会的人，那这个时候他应该怎么办，他能怎么办，如果真的是要改革的话，他有没有什么样的下一步的办法哈？这个我们稍微休息哈，再来好好的聊一聊，等会见。 You radio, oh, you radio, news and music.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的，三立化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樊素。 我是小磊， 我是许记。 好，说到 NGO 啊，其实小磊也算是半个专家，嗯，对这个行业非常的 了解一点点， 非常的了解。那你觉得，如果是红十字会你在里面主事的话，哈，那现在他遭遇到这么大一个危机，有人觉得他其实是一个改革的契机吗？你再不利用这次的话，你将来可能就错过了。如果你利用好的话，他完全是可以来咸鱼翻身的，是这样吗？你怎么看？ 反正我先是觉得这次有人说是跟想洗白红会的这个阴谋论扯一块，我觉得这个没有逻辑性。 不靠谱， 对，这三年已经过去了，红会一直都没有就想这事儿销声匿迹，不要再提了，他自己可能也是经不住查，就不想大家再关注，所以这次他不想再重新挑起人们的目光。而且我也觉得从2011年郭美美这个事儿闹出来之后，反倒是对红会本身有很大的影响哈，它的这个捐款啊，接受捐款的数额跌到谷底，但是从整个这个民间组织的这个来说，我觉得还是起到了一个很好的正面的作用。 嗯， 就是说本来人们可能选择官方背景的，觉得更有公信力，然后它的这个执行能力也强，我把钱给你，我会觉得这个可能最后的更有价值，就不太相信那些很弱小的这个 NGO， 尤其是中国一直以来有这种官本位的这个文化传统哈。然后你这次就是红会接出来之后让人这么不能信任你，反倒是这个钱，因为这个慈善的资金的总量基本上是稳定的，那我不给你之后我给谁呢？所以我们看到那一年这个是雅安地震嘛，爆发之后，壹基金一下成了一个受益者，这个声誉爆棚，然后捐的这个接受的捐款量也爆棚，但是我还同时也觉得说，不光是促进了这个民间组织能在一个环境中能够稍微就是更能发展起来，还有呢，他红会本身也在为了试图挽救他的这种社会公信力，他也做了很多的努力，他公开了他的财务，然后公众的捐款可以有这个渠道可以查，包括这个国家民政部也是在做一些制度的建设，甚至现在也在立法的努力，所以说整体来这个事情还是促进了这个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吧。另外呢，我也觉得 郭美美立功了 对这个不幸事件中的一个唯一的积极的意义，对，但是你中国公民的这个 意识也是在提升哈。当时那么信任壹基金，但是后来他也扒壹基金的丑闻，也在质疑壹基金怎么用这个钱。所以现在就是说整体顾问有了这个监督的意识，这个也是一种进步。 但是监督得了吗？你看我就发现在中国做慈善你基本上没有人不被质疑的，你像李亚鹏的那个，他也是说他弄那个医院，其实他最后他是为自己谋利嘛。我看他也非常卖力的，当时很多杂志啊去做很长篇的报道，其实是想给李亚鹏树立一个更加完美的正面的这么一个形象，就让大家是从什么角度出发吧，就是说这个人好，因为他这个人是值得信任的，所以他的公司就值得信任。 这个 我觉得很多的逻辑是、 这个、 是 这 样 的、 就是 嗯、 这个就是问题， 不专业。 信任这个东西啊、说起来很玄的，它没有什么可以量化的东西。比如说日本 那年发生福岛地震以后、其实后来也揭发出来说日本政府其实是隐瞒了很多东西的、但是当时我记得央视还是我忘了是凤凰去采访日本的民众的时候，民众还是觉得说这个政府我信任他，只要他说没问题就是没问题、这就是信任，这是你生活中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比如说我每个月都会给香港的 红十字会 捐款、你说 我也不会去查他的账、他虽然他公开我也不会去查他的账、我就是一种信任， 或者你觉得有人在替你查。 对，包括我去年雅安地震的时候我是去了现场的，我第一反应就是我先联系了一个香港的社团叫无国界义工，我就信任香港的社团，我觉得我跟着他们去做比较不容易出事儿。这种信任呢、说没有道理可讲的，就是一种感觉、但是这种信任一旦发生了一些破产危机的时候，你想要挽回的时候是不可能的，就像男女谈恋爱也是这样嘛，你一旦出轨过你怎么还能相信他呢，对不对？ 我也想说中国的这个民间的 NGO、虽然它很多情况下初衷是好的，都是为了一个公益的目的、但是运作起来常常不专业，它会有一种天然的道德优越感。李亚鹏比如说啊，举这个例子，他说我本来是为了大家好，我这么好的善心你却来质疑我，还想监督我、你这个不是好心不得好报吗、你这个社会是 不道德的不好、但其实 当你成为一个吸纳社会捐款的一个机构之后，你涉及到公众的利益之后，你当然应该做的专业一些，当然应该接受公众的监督了、所以我觉得刚才许晋说的很多机构你对他有信任，那是因为他经住了考验，经住了社会的监督。 对，我们互相吹捧一下、我觉得你说的也我觉得你说的也很对，就是说中国人老有种观念啊，就是你做好事就打一下，广东话说就是你了不起死了、做好事怎么就了不起死了呢、做好事是一个公民社会里面一个公民应该的尽的一个责任。 对， 并不是因为你做了好事你就觉得你天然的占据了道德的优越感，只有制高点。反而你做了，你当你做好事的时候你要在阳光下做好事，你要接受所有人对你的质疑，要经得起挑战，这样子在这种一遍一遍的挑战之下，你的这个公信力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对， 而且我有这么一个印象，因为我也不太了解这个行当，我记得呢，这个香港的一些公益组织，就是慈善机构，他们也去到内地，赈灾。香港的这个组织呢，它不像内地很多情况，它都喜欢把它做得非常大，就是我自己的机构越大越好。 没错， 你甚至就希望我所有的人我都可以帮助他，但是香港人他就非常的小心谨慎，就说我只能我这个机构小，我就能帮助100个，那我就帮100个，我不会 的 野心那么大，我说我以后要扩张到一个什么样地步，我不会，而且我会告诉你，我就只能帮这么一点人。 没错， 我是这么印象，我想两位印证一下。 我去到那时候跟无国界社工在雅安赈灾的时候，他们也说，就是说，我说你们他们其实汶川地震之后，他们就一直驻扎在汶川，然后当时已经驻扎了几年了，然后我说怎么没怎么听过你们啊？他说，对，是香港的这种社团就是有这个特点，他们很低调，他们只做事儿，他们不宣传的，但是 他们筹款的时候也宣传， 但是这个很奇怪， 啊、 对他们不宣传，可是好像香港人都知道他们。 对，然后但是呢， 也要做宣传。 我想说的是，说在这个大陆的很多一些团体啊，他们有时候做一分事、他们能说成十分。他们宣传有时候是把非常夸大的，把他好像做了就是自己扮演了上帝的角色一样。 这个挺复杂的，一方面他们这些很弱小的 NGO， 他不去做宣传，那你没有人给他捐钱啊。另外一方面也是很多人。这个有沽名钓誉之嫌。 我们比如说在香港啊，有时候 我们路边不是很多人去卖那些旗子， 卖旗、嗯、其实就是一个小标签， 对、嗯、捐款嘛，它是募捐嘛、嗯，想都不想就掏钱了、 嗯、 就是我们完全不会质疑。我有一次是有一个大陆同学到香港来，他就说旁边 那路上有人找他买捐款，他就不肯捐，他就 是不是觉得诈骗骗的， 对的，在大陆你就养成这个习惯、嗯、你 没有信 任，别人要你拿钱一定是不是没安好心、 嗯、 但香港我们真的没有这个概念、嗯、当然现在也 我记得上个月也有香港的这个、 对香港它是有一个筹款文化的、 嗯、 但是 被揭露出来说、哦嗯、可能有一些问题，但是、 哦 但是 我想说的就是说我们有新闻啊，我们有这种政府的监督啊、嗯、一旦你作假立刻就会被揭露出来，我们有庞大的这种强大的新闻的这种 监控能监管能力。 嗯 在中国大陆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基本上这种社会民间组织的角色都被官办背景的给占据了、 嗯、 你看红会是个典型、 嗯、 还有像工会像妇联，这都是明显的应该是民间组织的，但他们这个工作人员都是考公务员进去的你知道吗？ 对， 也然后他们的这个工作经费也是全额拨款，财政来拨款的、 嗯、 所以一方面政府是为了说我有一个官办背景的我好控制，不希望有一个民间力量这么庞大来跟我形成竞争关系、 嗯、民间力量还有可能被境外力量渗透， 对没错，现在他们也非常防范境外的 NGO 来跟他抢夺民心、 嗯、 包括有宗教背景的组织他也非常的警惕， 乐施会 对没错没错， 对有些这事儿吧你都觉得好像他都捆绑在一起、 嗯、 你说到底他是制度问题，但是说到制度又变成非常空泛的概念啊、 嗯！ 你说眼前的这些毛病好像都看不到一个很明确的解决的方向、 嗯、 哎，咱们今天不是聊郭美美吗，这个扯远了、嗯、我们最后再扯回郭美美，还看她身上还有哪些料值得再挖一挖，稍后见。好的，欢迎回到三立华新闻，我们说回郭美美哈。其实现在有一种心态也非常的有趣，就是你不光光是看郭美美这样一个事件、 嗯、 包括芮成钢，包括张国立的儿子张默、 嗯 大家都会觉得他们是属于比较倒霉的一类，你说 不走运被揪出来了， 对你说吸毒的明星那还少吗、 嗯、 你看为什么是张默，会有人觉得那肯定是有人在害他吧，或者他一定是得罪了圈里的什么人、 嗯、 你看芮成钢他说哎呀这个一定是跟政治是有关系的，说不定是他的这个幕后的这个大树 抱错大腿了， 对抱错大腿了这个站错边了、 嗯， 你说郭美美，郭美美其实我觉得这算里面几个她是最最悲惨的一个可能。你看她的这个什么干爹啊，她完全现在反目，她最后在电视里面说她是我一生当中的噩梦。那很多女孩子听起来也觉得那不是你出轨在先吗？ 对、啊。 那这一个巴掌拍得响吗？你自己也有很大的问题，这可能也跟剪辑有关系，就说不定她说了一大堆，但最后编导用这句最能够为我所用的。 那王军肯定觉得我怎么碰上这么一个没脑子的女的，我要碰上别人乖乖的、踏踏实实的，别在网上炫富就没这事儿了，我一样的玩。 整个中国社会啊，现在都弥漫着一股只要我别玩砸怎么玩都行的这种气氛。因为我们身边看到太多的人都是用这种不正当的手段啊、拍马屁啊、跟领导巴结领导啊怎么上去的，然后只要我他们总觉得这是我这个上升通道的唯一的一种可能和手段、只要我这个手段用得不要太过分，运气好一点我就没问题了。 对，你看这次郭美美的这个事情抄底了之后，大家会觉得很失望，哎呀，背后原来没有什么背景。其实公众真正的这个关注的猎奇的焦点是在于背后神秘的干爹，所以郭美美当时就是各种炒作手段都会来加强这种神秘性，包括2.6亿的赌债啊。我当时心说，除了亲爹会给你还这么大赌债，你什么干爹给你2.6亿，根本不可能。但是这次爆出来之后，大家发现纯种的屌丝，就会公众觉得我是不是被郭美美给玩弄了呀？ 哎， 你看现在大家还会想要就是说吸取什么样的经验、 嗯、 那比如说你像郭美美，那她是技巧还不够、 嗯、 她有些情况还是显得不太懂事啊。虽然她的一些男朋友说、嗯、我从来没看过这么恶的一个人，应该是她的一个独友还是什么之类的、 嗯、 说她非常的贪心，有很会耍手段，但你看耍着耍最后她把自己给耍进去了。但是大部分人可能起不到就是官方想要认为的这种，我刚才我其实我也是臆断了，是一种价值观的一种扭向的作用，反倒会觉得他这个技巧是有问题的。如果我玩的话，可能我玩的会比他好一点。那就说明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吧？就这个社会，所有人都是利己主义者。 对啊， 只不过有的比较精致，有的就比较手法拙劣一些。你像 这是人性啊，任何一个社会的人都是这样的。 哎，但是问题就来了。你说利己主义者可以，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 嗯、 你讲的是人性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很多人都是这么一个观念、 嗯、 但是问题就是他有底线、 嗯、 但现在的 这个社会没有底线， 但是现在的底线有的时候你说道德的底线吧，它比法律的底线它还要低、 嗯、 是不是、 嗯、 就是你没有办法用一个什么样的尺度去衡量它，所以现在你会看到官方他花很大的力气，他是想要把这个底线给它建高一点、 嗯、 但是问题在于他这么做的目的他能不能达到呢？但是现在你看网络上的，如果光靠网民的反应的话，我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失败的这么一个策略。 所以 我担心郭美美这个事儿曝了以后啊、 嗯、 不一定会起到这个道德垂范的作用，反而会让大家觉得说这个从郭美美的身上吸取什么经验教训，结果变成成功学的一个经典案例。 其实这个很符合中国逻辑。 我换位思考哈，如果我是郭美美的话、 嗯、 假如说这么一个小姑娘，她渴望成功，渴望就是小姑娘都会爱慕虚荣嘛，尤其她从小那样的家庭长大、 嗯、 而且是在现实生活中整个是一个 loser、 嗯、 她也没有什么学历，真正她要是去靠自身的努力去达成她所希望的社会地位和有钱的话、 嗯嗯嗯、 她真的是没有办法，她尝试过开网店呀、啊、什么卖什么衣服啊都不行、 嗯、 所以呢她只能靠女性原始的本钱、 嗯、 以及去相信周围的人给她这个出主意、 嗯、 去炒作包装、 嗯、 但是我想问，如果说是一个良家女子、 嗯、 她想要出人头地作为一个屌丝和草民，她怎么办呢、 嗯、 这个社会有没有提供上升的空间呢？ 对， 哎，我有想到一个例子，就是莱文斯基，你看他当时介入克林顿的那个家庭、 嗯、 他一辈子可以都甩不掉的、 嗯、 你看现在他都希拉里出来选、嗯、就是折腾来折腾去的、嗯、他都每次都是出来被别人当做一个工具来利用的、 嗯嗯、 你说这个女人，我看她在美国、她在媒体上讲的感觉上是生活非常不如意的、 嗯、 就是说她一旦犯罪之后，也不能说犯罪了，她一旦犯错之后、 嗯、 她付出的代价是非常高的、 嗯、 但是你在中国，你像郭美美这次她是玩大了，但是你如果玩小的、 嗯、 你可以说她的生活可以越来越好。你像上次我们聊的时候、 嗯、 有一个娱记不就讲了吗、 嗯、 你现在的媒体他就喜欢在媒体上出名的，那不是他的负累，那是给他增加知名度的一个砝码、 嗯、 我反正你只要出名就行、 嗯、 我不管你出的是好名还是恶名、 嗯、 但是我就是喜欢这个是电视上出现的人、 嗯、 他就代表的一种名气，那我跟名气沾边了，那我就牛逼了，就是这么一个心态。 我以前入这个媒体行业的时候、 嗯、 就前辈跟我说你这个年轻人这个伸张正义是好的、 嗯、 但是你别老想着除强、 嗯、 媒体应该扮演的是扶弱、 嗯 嗯、 强的东西不一定是坏的、 嗯、 对吧。然后后来我从这个价值观里面就引申出来，我觉得哎，其实一个健康的社会啊、 嗯、 不是说要惩治坏人、 嗯、 不一定的，健康的社会应该是想办法怎么样建立一套好的制度去保护好人、 嗯、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底线嘛、 哎 嗯、 就是说你一个守法的良家妇女有没有办法去通过自己的劳动来寻得过一个比较正常的生活、 嗯、 好的生活、 嗯嗯嗯、 所以说 所以要建一个全国道德模范奖， 那个道德模范就是在又强嘛，就是其实不一定的、 嗯、 你怎么保护好人不一定惩治坏人、 嗯、 你要怎么样保护好人、 嗯、 让所有的好人他们做的好事讲的好话都能够得到保护、 嗯、 这个社会上就不会有坏人，我一直相信这一点、 嗯、其实惩恶扬善吧，你说是应该的一种、 嗯、 一种 做法，但是关键是它有很多的技巧。 嗯， 我其实有的时候觉得你像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他们讲的道理是很对的，我是赞同他们的有的是宣扬的东西， 嗯， 但是问题在于他的说话的方式和口气让你非常的不舒服， 嗯， 就是你讲的那种 会不会假大空啊，人 假大空就是家长式的来管我， 嗯， 而不是去跟我沟通，他的那种引导的方式啊，还是相当的落后其实， 嗯， 你说哎呦，这个我也说不上到底怎么样去，就是一种意会的东西。好，大家再想象，小磊还有什么补充的？ 没有了。 好，这个郭美，我们觉得应该是告一段落了。 就是大家以后说话的时候小心点， 嗯， 不能再说我今天好累啊，想美美的睡一觉。 No do, no die， 不做就不会死。 好，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许季和小磊参加今天的节目， 谢谢， 我们明天见。 谢谢，明天见， 拜拜。